清晨从陶喆的一首《找自己》开始。嘿，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哥，我是静宇。 哎，今天呢，一来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呢，就发现大家呢，就跟这两天这个奥运会一样激动啊，都纷纷的晒出自己这两天在早秀当中的一些排名情况哈、啊。 嗯，今天早上抢排名，我现在不仅仅是感冒了，嗓子哑了，嘴巴也不利索了。 注意一下这两天保护自己的声音和这个身体哈、啊。当然，我觉得这两天呢，这个就是大家呢好像有点那种你追我赶争第一，是为班级取中意的感觉哈。 那到底前十名是谁呢？待会儿来为大家揭晓。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哗啦啦下大雨，今天还有大雨吗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度，那么今天依然是受到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昨天夜间呢就已经出现了雷阵雨的过程了，局部地区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白天呢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午后山区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 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的比较闷热啊，防暑降温呢不要太松懈。另外呢，就像金宇昨天说到的，频繁的降雨呢让山区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这两天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有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一些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呢，白天是阴天，东部有多云转阵雨，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激动了。老朋友一飞说，哇，我签到了第一名，有史以来第一次哈。来隆重公布一下签到 Top 10，第一名是一飞，第二名是不是所有吉普都叫 Jeep， 最近上报率也是挺高的。 对， 第三名是静，第四名是刘神，第五名是周娟。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 A95，第七名是包猫，第八名水母 Jelly， 第九名是唐斌，以及第十名红桃小 K。 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今天依然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是昨天我跟 PD 在闲聊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话题大家一定有的聊， 特别好啊。而且呢，就是我们静瑜就竟然就跟不认识我似的，一本正经采访起我来。哎，这个话题你难道没有？哎，我当时一想，好像我的生命当中也有过这样的一些话题哈。 我现在不关心你是怎么想的 啊，关心啥？ 我关心大佐怎么想。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你看啊，作为这个打工人，虽然有着被工作支配的恐惧，但是当工作完成 KPI 达成之后，那被人夸也是一定的嘛。那在这个时候，怎样回答才会显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呢？你看，普通回答。 错了。昨天的大佐的这个东西串台了， 继续加油。 又出现了大佐昨天的这个很努力啊， 都是应该做的。没有， 这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样， 没有， 我给大家讲一下，毕竟这个话题是我一开始问到的 PD， 对不对？ 是，那这样，你先讲一下，一会儿我们让大佐再来演一遍，好不好？ 哎，其实来到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已经听到了啊，就是意难平。 哎， 我们想问一问影视作品当中的意难平，就是经常你会发现，你看完一部剧以后，你沉浸在里面，久久没有办法自拔，就是你还是会幻想着说，哎，这里面的就是主角他们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就是这个人，比如说领盒饭领得太早了，你觉得哎呀，其实我好不想他死啊，或者说我希望他们两个有一个 happy ending。 比如说我的意难平就是《甄嬛传》第一集一出来，那个女生为什么就死掉了？ 哪个女生？你说的我都不记得。 就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那个叫，哎，他们当时叫什么来着？ 啊， 他还有个专门的在宫里的职位来着，叫什么啊？ 你确定这是你的意难平吗？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你看 Dennis Dragon 提到的《赘婿》里面，耿护院死的时候，哎呦，给我难受的呀！ 啊， 就很喜欢的角色，比如我就记得就是《山河令》里面故乡，最后在大婚那一天，然后呢就。他跟他的另一半，然后两个人就都领盒饭了。 哎，对对对， 啊，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好难受。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我的意难平，就是也不算影视剧里面的电影，但是确实很意难平。就前两天苏炳添决赛，由于半决赛跑得太激动，跑了9秒83，决赛当时而且前面有一个人抢跑了， 对， 带乱他的节奏，然后呢最后呢拿到了小组第六名，还是让人挺意难平。因为如果他把半决赛那个成绩跑出来的话，他最起码能够拿到一个铜牌。 因为当时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分析，就是说他的起跑速度是这几个选手当中最慢的，因为也是保险吧。 对， 就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犯规， 其实他的起跑是全世界最快的。 对，

他出道这么多年，然后都不如他自己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 对 唱了一下周杰伦那首《安静》来的火。 是，然后当时唱完之后，瞬间被大家都记住了。 哎，是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什么叫做意难平？陈震说什么叫做意难平啊？那到底什么叫做意难平呢？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啊，总算是迎来了久违的休息时间，那就一定是在家开着空调，吃着瓜，看着电影，乐哈哈。但是呢，咱也是阅片无数的人了。在这些个影视作品当中，总有那么一声叹息，就是唉，怎么能这么演。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那些影视作品当中你的意难平到底有哪些吧。就比如啊，在影片当中，谁和谁没在一起，谁和谁又在一起了，谁和谁活到了最后，谁跟谁没活到最后，类似于这样的意难平事件。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意难平吧。 因为我能说实话吗？ 我觉得大佐说的还挺全面的呢。 对，他这个意难平解释过于全面，还不如让你刚才那一句解释来得清楚，你知道吧？ 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又没在一起， 对， 谁跟谁过早的领了盒饭。 哎呀，是是是，不过我觉得确实大家呢，这个意难平的点呢是差不多的啊。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意难平 Top One， 所有人意难平的 Top One 竟然就是永尾完治和赤名丽香《东京爱情故事》。最后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嘛，对吧？但是呢，这个你像深黑猫萨玛说，永尾完治给不了赤名丽香要的那种24小时不停的爱，人总有疲惫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心累，两个人才分手。相对来说呢，李美确实适合丸子，但是底下人说，那我就感觉赤名丽香怎么这么亏得慌啊。 嗯，但你知道，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就是观众对于这个剧集的走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包括因为比如说国内更多的就是拍完了以后再播，但比如说像韩国一些国家的话，它是边拍边播，所以它会根据观众对于这个剧情的反应去改结局。 有道理。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开放式结局，比如观众自己想，或者说在彩蛋当中拍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局，可能这个版本的结局他们俩没有在一起，但另一个版本结局他们俩又在一起了，所以呢，其实这也是在解决大家意难平的这件事情。你看刚刚有空心菜提到了说叛逆者里面林南生和朱一珍最后到底有没有在一起，真的是我的意难平。为什么还要摆出好几种结局让大家猜？我觉得革命者他们最应该拥有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能你知道有一种就是比较悲剧的一种方式是真正的结局，但他会给你拍一个好的结局，让你在看到一个平行时空当中， 是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俩过得很好， 哎，是是，这样这样对比之下就感觉更惨了。 就是悲剧美学，但是呢， 对对对， 我要照顾到你的情绪，就可能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悲剧更合理一些。 我发现了，今天你上来不是意难平，你是导演。你已经开始准备解决意难平的问题了。 我已经给大家把这个背后的规则解释了一遍了。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陈燕啊。陈燕说无间道当时梁朝伟死的时候，那个 BGM 一出现太难过了，就是他当时是在那个潜伏在对方里面那个卧底警察来的嘛，对不对啊？ 还有像用户821Y16YG 他提到了说比悲伤更悲伤，大家有看过原版吗？还有这两年翻了一个就是同版本的一个电影啊，就男主角得了病以后，他把自己的爱人推向了别人的怀抱，希望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呢，女主就也配合他，在知情的情况下演了这场戏。 每个人的这个意难平呢，确实点都不太一样啊。那今我心说，他的意难平呢是孙红雷的《征服》，然后来了一句：“这瓜保熟吗？咱们看的是一个片吗？这不在一部戏里面吧？” 还有日清语文提到，我的前半生里面，贺涵跟子君各自离开了共同生活的城市，但他们也没有能够在一起。 哎，是了啊，这子琪呢？子琪这句话，我觉得你这个意难平是所有金庸迷的当中的永恒的意难平，那就是尹志平。尹志平和小龙女啊，他说当时心疼小龙女十秒钟， 为什么要这么写呀？ 你知道当时这个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在宿舍里面光着膀子在看书，忽然大叫了一声啊！我说你啊啥？给我吓一跳。他说小龙女，我说啊，我知道，我看 过。就这个情节真的太不想要，就想把这一个书撕掉。 是，好了，这个意难平呢，就是展示的非常清楚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在你看过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剧的作品当中，有过太多的一声叹息。那么今天就来说一说影视作品当中你的意难平是什么？赶快把答案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Kick Rock 带来的 All Summer Long。1989, my thoughts were short, my hair was long. caught somewhere between a boy and man. She was 17 and she was far from in between. It was summertime in northern Michigan. Simple things in life like when and where. We didn't have no internet, but man, I never will forget the way the moonlight shined upon her head. And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Catching walleye from the dock, watching the waves roll off the rocks. She'll forever hold a spot inside my soul. We'd missed her in the sun, we couldn't wait for night to come to hit that sand and play some rock and roll. While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Oh, how we thought those days would never end. Sometimes I hear that song and I'll start to sing along and think, man, I'd love to see that girl again. Man, I'd like to see that girl again. And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来自 Kid Rock 带来的 All Summer Long， 哎，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这个美国的中西部的一首这个怎么说蓝调布鲁斯的感觉哈。 对，已经听到里面说 Alabama， 听到这个州，好像就感觉太阳要升起来的感觉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并不是太阳要升起的感觉，而是意难平哈。 你这突然转的让我太阳升起了，我的意难平到底是什么？ 这太阳升起跟我的意难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家说到的这些影视剧当中意难平，我跟大家是感同身受，因为看到每个人在聊今天的话题都是咬牙切齿的哈。 哎，我看到了好多我都看过的这些剧。你像伪 Roy 他说意难平呢，就是伪装者当中的明台和于曼丽最后没有在一起。 哎，懒蛋呢说在我看过的影视作品当中，意难平应该是前任三当中最后韩庚和于文文这一对。 哦， 因为互不让步也不沟通，最终两人是分道扬镳，而且但是呢两个人还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大喊我爱你，另外一个狂吃芒果。 嗯， 就当音乐响起两人就这样散就散了， 说散就散。 但这个不光是这样的意难平，就还有就是经常我跟 跟大家说到的故事，就是我跟思萌去看这部电影，看完以后，这个剧院里面就有几个大姐， 那就哭得稀里哗啦， 那真的是意难平，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就是说这样的一部剧或者说一部电影，为什么瞬间能戳 中 大家？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你和另外当时很深爱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没有能走到一起，其实都有一种带着自己的投射了。 哎，得跟着前任。这个意难平呢，就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对吧？就显得更加直观一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首歌曲送给这些意难平的人们吧。就是有意难平的时候，多想想当初在一块儿比较开心的时光，对吧？啊， 就甜蜜恋爱的氛围是吧？ 哎，是这种恋爱的氛围感拉满就好了哈。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多多跟我们来互动。那些影视剧当中你一定会有的意难平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我们。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健儿加油， 恭喜恭喜，我为你自豪。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现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一 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新五所限，即日起购立车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esson 21。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是 Sumter， 他要用家里的烤盘为我们制作一份哇，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的海苔肉松鸡蛋蛋糕。现在呢，大家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图片和文字版的详细的制作步骤。我们首先来准备原料，5个鸡蛋，30克糖，2克盐，15克黄油，100克牛奶，还有120克的低筋面粉，4克泡打粉，还有马苏里拉奶酪、海苔碎以及一些肉松。首先呢，我们把黄油用微波炉加热成为液体，然后打入一个鸡蛋，放入全部的牛奶、糖和盐，搅拌均匀之后啊，用细筛网筛，然后筛出这些全部的面粉和泡打粉，搅拌成完全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取出我们的模具，差不多就是大约直径6公分左右的小杯状的蛋糕的模具。再提醒大家，往模具里面去倒面糊之前，一定要先给这个模具抹上油，橄榄油或者黄油都可以，不然最后我们这蛋糕烤好了以后啊，就会拿不下来了。我们呢，给每个格子先倒入1/3的面糊，再把剩下的4个鸡蛋打匀，把蛋液倒入每个格子的1/3，最后呢，在蛋液上撒上海苔、肉松和马苏里拉奶酪，放入烤箱当中，上下火200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原料呢，大概做了20个直径6公分左右的小蛋糕，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用量。这个蛋液的配料呢，也可以换成培根香葱或者芝士洋葱火腿等等，看看大家的口味来选择。今天呢 Sumter 想要点播一首来自郝云的老歌，我们来听这首《活着》。他说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洒脱不羁，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都可以开心肆意的度过每一天。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的，可长得真好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说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哥，我是金鱼。 哎，金鱼呢？今天送出了一份这个这么肆意的早餐哈， 嗯， 还用一首郝云的《活着》来配着哈。 哎，这是 Sumter 来为大家送上的。我觉得这个制作的步骤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图片搭配都特别的详细。 嗯， 大家一定要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获取一下今日份的早餐。同时也提醒大家，科学研究证明呢，每天的7:30到8:30是最适合大家去吃早餐补充一天能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吃早餐。 是，今天的这个鱼子的声音呢确实是比较的磁性， 磁性，嗯， 对， 低沉， 对， 感受到我在早秀当中做知性女主播的魅力了吗？ 今天终于发现你是知性女主播了，但是大家对你的这个心疼呢也是有目共睹啊。 谢谢。 今天已经不光是发早餐了，有人 发偏方了，已经， 对，已经开始发这个梨子水的熬制方法哈， 回去就熬上啊。 是，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意难平。 对， 我刚刚看到陪这个我就笑坏了。 怎么说？ 他说我熬夜刷完了46集的《庆余年》， 嗯， 发现了几个字。To be continued， 没有完结啊，哦，真的是抓心挠肝，意难平啊。 这个确实是挺意难平的，而且这个，但是今天呢，我看到有几个答案，可能算是上榜比较多的哈。 嗯 ，Kim 盛玄说不啰嗦，1988当中的德善和郑焕，他俩没有在一起。 嗯， 哦，就我跟你说，当时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意难平，但是这个反过来也说明编剧真的很会编， 嗯， 他一直呢就让你不知道他们最终的这个走向是什么，到最后一集才告诉你。所以意难平之后呢，但是大家比较高兴的是，这两个人在剧中没有在一起，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一起了。 哎， 就还好哈。 是，你要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一起的，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们提到的《步步惊心》啊，穿越剧当中，小聪明 Debbie 说，我最意难平的应该就是《步步惊心》当中的若曦和老十四了吧？ 嗯， 相比于四爷党、八爷党，你看这就是看一部剧，很多不同的观众会看出不同的 CP， 嗯， 就有支持若曦跟四爷在一起，支持跟八爷在一起的，他就是支持跟十四。在一起， 还有14爷呢 啊！当然林更新演的，他说：“哎呀，作为一个就是吃颜值的人，我当时真的是被林更新演的14爷迷得不要不要的。” 嗯， 而且他对若曦那么痴情，那么好，他们两个为什么最后没有在一起？ 嗯， 这么说来还真的是大女主的戏啊， 是吧？ 就选择怎么这么选择面怎么这么广哈、啊、 各种 CP 任你挑。 是是是 YYL 说这个他今天这条答案也是很多人都在提到的哈，亮剑当中的那个和尚死了。 对对对对对， 我想这啥编剧啊，抗日一手好功夫，结果死在土匪手里，当时也气得不行，跟李云龙一起哭。但我跟你说这个可能当时是有一个原型的、 哦、 可能原型就是这样的，所以编剧我觉得也基本还算是比较符合事实吧。 是莫车商也是提到了李云龙的左膀右臂秃和尚的死真的让我意难平、 嗯、 怎么这个最强战斗力就死了呢？ 是， 对，然后呢就觉得哎，好长的一段时间看到这部剧还会觉得心痛。 嗯，燕林说到了一个意难平，实际上是当时的游戏迷当中的意难平，那就是这《仙剑奇侠传》嘛，对不对啊、 嗯、 赵灵儿李逍遥、 嗯、 明明已经走在一起都走到最后了，明明都已经牺牲了月如，明明已经证明了真爱无敌，那为什么最后还要让李逍遥一个人带着痛苦的回忆走过一生？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编剧的悲剧美学啊、哦 嗯 哦、小新也提到了《天龙八部》里的阿朱，如果他要是没有死的话，那萧峰该有多幸福啊，真的是意难平、 嗯、这个阿朱，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个就场外信息啊，当年的金庸老先生呢，那个年代他是相当于每天得自己写完以后、 嗯、 发电报的， 嗯， 他当时要去国外去旅游一段时间， 嗯， 他是让倪匡帮他写的，然后他说 回来以后发现阿朱给写死了， 倪匡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这个人，阿紫的眼睛瞎了嘛，当时是、 哦、 啊，不是就那游坦之的眼睛瞎了、 对， 不好意思，我给你写瞎了，然后 回来发现 就金庸老先生回来还得继续，这才是填大坑，你知道吗？他还不能跟别人说那是不是他写的。 好尴尬 啊！对啊， 但是好有意思啊！ 是啊，那个年代的事情确实还挺逗的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些意难平啊。今天呢，我们现在就已经说到很多意难平、 嗯， 但我发现有个好处就是，当我们说出来以后，好像意难平的这种就是成分。疏解了一些，跟大家一起 很多都是影视剧当中的，但不仅仅局限于影视剧啊、 嗯、 包括像书籍当中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刘瑞琦的元气夏天。 偏偏摇曳整个心眼，偏偏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不发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挂过蔬菜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像那么的夏天，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我发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 轩之家库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轩之家1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You're still looking for, huh? Then my color is yellow. Yellow, yellow, my friend. 写着那后早上起对你的心多沉重，在你体会过情欲里边是什么痛，当你生活和理想的分别被几股大半满，还有所谓真心当所谓的一个梦，你多希望给未来自己多一分钟，960码的放松把大脑清空，不愿再让我的父母为我心痛，所以心中音乐治愈内心各位寂寞。 Can you feel my soul? It really give you hope. Show you what I do, show you how I dance. Yellow skin flow 我都竖起了中指。 把自己的185000都用了一个遍啊，来自于艾弗吉尼带来的 Yellow Skin 这首歌曲呢，这个很多人说当时如果有这个水准的话，第一季放到第三季随便乱杀，应该来说哈， 意难平吗？ 这不算意难平了， 应该让他去当时夺冠是这意思吗？ 其实第一季他当中那个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哈， 对，已经充分的表现了自己的技术了啊。 对，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意难平啊，看到一些影视剧或者说文艺作品当中他的结局的走向跟 你想象的不一样，我一看到之后觉得很难受，都可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哎，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就今天会百花齐放，但我发现是答案还比较丰富，但是真的有那么几部剧大家是占据了大家意难平的重点，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说东京爱情故事这个事情啊， 就一开始我们就提到的这第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延禧攻略， 哎，对对对， 看像云之晶说延禧攻略当中魏璎珞跟富察傅恒，大家很多人是磕这一对 CP 的，本来以为他们能够最后在一起，不仅没在一起，然后呢富察傅恒还领盒饭了，当时觉得还挺难受的。最终就是女主居然还喜欢上了皇上， 是 也让人觉得挺难以接受的。 这女主觉得喜欢上皇上不应该是就一开始就想到的事情嘛，对吧？哈，但是呢，确实啊，每个人的这个意难平是不太一样。六一说，《西游记》里呢，每每唐僧念紧箍咒冤枉悟空的时候，我都很替悟空意难平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看到八戒在旁边进谗言，是不是特别想上去 别这样 上去打他一下？ 八戒心肠不坏，老拿我们八戒开刀。 啥八戒？你刚才那段是贯口吗？ 不是啊，你没听过那个八戒？八戒心肠不坏，八戒八戒傻得可爱。 我只听过那个沙和尚说：“问大师兄， 二师兄，大师兄呢？” 对， 我们不是在聊意难平吗？为什么突然开始？ 哎，说到这个，说到《西游记》，意难平的事情还挺多的。卡卡东说：“玉帝哥哥和女儿国国王，唐僧问女儿国国王嫁不嫁，他说嫁。结果白龙马不懂事，一听嫁立马就跑，也不是这样吧？ 啊 对啊。” 但今天你看大家就提到了刚刚有西游记啊，刚刚还有提到就四大名著都要串到一起了，刚刚还有人提到了这个三国演义 啊，怎么说 说就是当时那个关羽死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意难平 啊。对，但我觉得说实话你要说三国演义的话，应该全所有的三国迷当中意难平应该还是诸葛吧，诸葛亮吧，就是他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正是英雄泪满襟，对吧，悲剧人物啊。 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说另一个意难平了，说明天应该大概率不会有 K 歌了吧，因为听到鱼子的嗓子已经成这样 意难平。但是你知道刚才艾弗杰尼那首歌曲，大家觉得你现在连这首歌曲的贯口都可以来， 没关系，我明天找一个低沉一点，就什么蔡琴老师的是谁在敲打我窗。 哎可以可以， 是不是？哎， 你现在唱这种歌曲好像拿捏的还挺有分寸的啊， 对吧，比平时唱发挥的还好。 哎，挺像啊， 意难平什么不存在的， 是是是，好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就给这个静宇点时间让他准备点贯口啊，还有就是那个 rap， 我刚刚都已经说了我要唱蔡琴老师的歌 好了好了，对，这个让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鱼子的这种形象啊，这个知性女主播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一点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Juice WRLD 以及 Marshmello 带来的 Come and Go。 I try to be everything that I can, but sometimes I come out as being nothing. I try to be everything that I can, but sometimes I come out as being nothing. I pray to God that he make me a better manMaybe one day I'ma stand for something. I'm thanking God that he made you part of the plan. I guess I ain't go through all that hell for nothing. I'm always f***ing up and wrecking. It seems like I perfected it. I offer you my love, I hope you take it like some matters. Tell me ain't nobody better than me. I think that there's better than me. Hope you see the better in me. Always end up better in me.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Drugs, then you hold me close, then I tell you how you make me whole. Sometimes I feel you like being alone, then you tell me that I should've stayed in the room. Guess I got it all wrong, all along my fault. My mistakes probably wipe all the rights I've done. Saying goodbye to bygones, those are bygones. Head up, baby, stay strong, we gon' live long. I don't wanna ruin it.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耳边听的今天我准备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hiphop 的音乐，但是呢实际上心目当中呢还是在想的那些意难平的事情。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 Juice WRLD 其实也算是一个意难平了，因为呢他其实当时呢出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都觉得二十岁的他应该是前途无量，但是他呢前段时间呢死于就是过完了自己那么早早的有才华的人生啊，所以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意难平哈。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意难平，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级英雄的巨制毒液二 Venom 2啊，是发布了宿命对决版的全球预告。刚才那个梗是不是只有你知道？ 不想接，因为毒液当时英文名字当时打出来的时候就对，而且还请到了 Eminem 给他们唱了一首同名的主题曲 Venom。然后 PD 每次念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呦，你对毒液有多大恨啊？ 对，但是这次呢，这个伍迪·哈里森呢饰演的邪恶的反派正式登场之后呢，毒液和宿主汤老师就是汤姆哈迪是上演了多场对决，高能不断啊！ 是，这也算是我们下半年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大热的超级英雄 IP 的续作了。所以毒液二呢也是相当的备受期待。 对， 之前2018年上映第一部的时候就在国内创下了漫威单人超级英雄票房的最高纪录。 刚才还有人说这个对漫威的意难平，就是其实这事情是从场外到场内的一个延续啊。钢铁侠的签约到期了。所以呢 就必须得让他领盒饭， 对，让他领盒饭的结果没想到领盒饭的人那么多，对吧？ 编剧抓回来再给我写一段。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放音乐团带来的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哈。 我写了好多计划全部都是关于你，也写了好多你说莫名其妙的秘密，我看我自作聪明最后却成了玩具，却看不过你，迷离又成了谜，变了心，我反复试图又又又文字去描述你的内心，像我想象中的没顾虑，很彻底，却还是不敢靠近你，还是不敢抉择你的语气，也许是自好多好多随性描述成故意，我想我也不会介意，还是会写给你，不过是重复几句好听话语，文字本就是游戏，释然的权利就是不断骗自己，谁又能比得过天性，也不会太刻意，只是单纯读不懂我写的信，又有谁能懂我的心，连我自己都很抗拒去了解我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描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人们。 取得冠军之后，其实我特别感谢在国家队王导、彭导还有主任、队医、康复师对我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其实我这一次不一定能成功。觉得有他们才会让我鼓起勇气继续比赛。 在此之后进行的女子平衡木决赛当中，预赛排名前两位被看作双保险的管晨晨和唐熙静出战。队友的支持让他们的心态非常平和。获得银牌的唐熙静说：“ 我倒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有个双保险嘛。我要是做好了，也算是给他一个，他也会好一些。只要我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了，不要想太多的其他的。” 而最后一个上场的管晨晨是以14.633分赢得金牌。他说：“当时一上平衡木，就感觉差不多有了。 第一个，上法成了之后，他相对来说对我的心理的自信会大一些。” 管晨晨也是队里的活宝。说到这次夺冠，他自己很沉稳的时候，他说：“ 可不嘛，我都17了。” 喂，这也太凡尔赛了吧！同样应该凡尔赛的还有梦之队中国跳水队。中国跳水队今天迎来了男子单人3米跳板的决赛，中国选手谢思阳是以558.75分首次加冕该项目的奥运冠军。曾经经历两次严重的脚伤，一度险些告别跳水生涯的谢思阳，如今也成为继名将熊尼之后第二位在单届奥运会当中包揽男子单双人3米板冠军的中国运动员。 其实在来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吧，然后其实自己压力也蛮大的，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对， 最终谢思阳如愿以偿地夺得这枚宝贵的金牌，而这一刻他足足期盼了9年。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9年里面，你要经历了低谷，还有等待，还有忍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对， 在过去9年的时间当中，谢思阳曾经2次进行脚部的手术。奥运会前，他再添腰伤。他说自己每天都要与疼痛做朋友。 他依然还在，每天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脚还是腰，其实他一直都会伴随着你。 在痛苦的岁月里，他依然坚持自己热爱的跳水，最后是以558.75分的高分毫无悬念夺冠。但他表示，这个冠军来之不易。 对奥运会来说，对每个人的梦想就是最高就是奥运会，所以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 最终那些曾经苦难的时刻成为了他登上辉煌巅峰的记忆。 所有的痛苦还有开心也好，都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再去重新整理好自己情绪出发。对，感谢我自己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放弃自己。 谢思阳说，伤痛是他的朋友，如影随形。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就像歌词里说到的那样，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和他一样，可能今天你会迷茫，你会经历了悲伤，你会觉得命运不公，把所有的枷锁都放在你身上。但最终，请你像谢思阳一样，带上伤痛，不低头，更精彩地活着。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做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思梦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谢思义，谢思义，谢思义。重要的事情要念三遍，因为他是奥运冠军，而且昨天我查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录音的那一刹那呢，读成了羊。 刹那， 哎呀， 不是刹那， 刹那，我说的是我说的是刹那好牛， 你说的是啥？好牛是什么？哎呀，真是何必互相伤害呢？你看，用不着我出马吧，皮皮，赶快过来跟大家道歉了哈，百密一疏，百密一疏。但确实不能因为这一个小的读音的错误，否定皮皮这段时间在朝思暮想听奥运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感动，哎呀，而精心选择的歌曲，每次在上班路上就听得热血沸腾的。我们很多听友都这么说。 哎呦，静云，你真的昨天。自从知道了高情商的回复夸赞是怎样的以后， 整个人有了质的飞跃。 哎呀，真的是！ 你看，生活当中还是要经常听早秀，对不对？ 嗯，是。 哎呀，刚刚有很多朋友已经过来说了，像周周盲猜静瑜一回来就要拆台，毕竟不能白当月月鸟的破壁人，不是？ 我看了这句话以后，特别谨慎的就自己先上来拆了自己的台， 自己当自己的破壁人。 是啊，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谢思义的昨天的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真的经过了9年的奋斗，而且呢，在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之前，就是骨折了双脚。啊，但在这次当中呢，拿下了两枚金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感动。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啊，总算是迎来了久违的休息时间，那就一定是在家开着空调，吃着瓜，看着电影，乐哈哈。但是呢，咱也是阅片无数的人了，在这些个影视作品当中，总有那么一声叹息，就是，唉，怎么能这么演？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那些影视作品当中你的意义难平到底有哪些吧。就比如啊，在影片当中，谁和谁没在一起，谁和谁又在一起了，谁和谁活到了最后，谁跟谁没活到最后，类似于这样的意义难平事件，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意义难平吧。 哎，这个意难平啊，这你知道大家的意难平就是点 都是影视作品，是大部分是影视作品，但 PD 的意难平在今天的两个错字， 就错了一个字，出来以后又错了一个字，还被你揪了出来啊！ 无名说本来扣100块钱的，鱼子来了扣200了。 对，你说除了这个意难平之外，刚才我不是放了一首《海阔天空》吗？ 嗯， 大家意难平是你知道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有多意难平吗？ 嗯， 站在桌子上都唱不上去，然后旁边人说站着。趴着你也唱不上去啊， 站着都唱不上去，趴着当然唱不上去。但我们看到的更多还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大家意难平的。 哎， 就像刚刚 PD 说的，可能都集中在几部剧当中。 嗯， 比如说像赘婿里的耿护院啊，今天已经看到十几个人朋友都提到了。对，桃子说非得让他领盒饭吗？多好呀他。 嗯，就哎，我发现其实就是影视剧的编剧是很会编这种悲情的段落的啊。 嗯， 他其实就是可能把生活当中的一些没有那么多的东西，然后加工在一起，就会让你觉得，哎呦，他，因为你已经寄托了很多情感在人物的身上嘛， 哦， 对吧， 很有戏剧张力。比如浩桑说，没有人提到《倚天屠龙记》吗？那句经典的台词， 嗯， 倘若我内心有愧呢？哇，虽然当时， 哦，这句话 是，虽然当时是站赵敏的，但是当周芷若说出这句话，破防了，有没有？ 是是是，但是我跟你说，我的意难平就是。张无忌这个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爱哪一个？ 对啊，这也太左右摇摆了啊！ 这确实是很难选的题。 你这么说，我觉得金庸老先生真的是这方面的编剧大师啊。 嗯， 很会编一些意难平的东西出来。 是，不过像刚刚提到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过去一天的这一个奥运周期的时间段当中的一些成绩。 对。 那么还有生如夏花提到的意难平，那就是看到郎平指导在赛场上拥抱每一个女排的姑娘们，真的是意难平啊！ 哎， 热泪盈眶，祝福郎平指导未来的生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也预祝女排姑娘们不负韶华，再创辉煌。 对，说的真好。我实在是因为上次呢就已经先做了一期女排了，其实也很想做一期女排的回顾来着啊。但是我觉得国人们这次对我们不管是失败的运动员也好，还是说失利的队伍也好，真的是有很多的包容跟宽容在里面，也说明我们的这种观赛的经历是成长了，对不对哈？ 没有在围金牌论了，更多的是关注到了运动员背后的成长，以及他的一个进步。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说到意难平呢，大家上榜率太高了，有首歌曲，然后刚才也有人盲猜今天会放这首歌曲，那既然这样， 没错，你猜对了， 你就来放下这首歌曲吧，《 东京爱情故事》， 哎，来自于小田和正的《爱情突然发生时》。

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S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 哎，我们又回到了今天 Listen to One 这个时周这个时期当中呢，我们一直来听到的是 FIR 飞儿乐团，前两天呢已经听了他很多很多歌曲了，对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丰富度应该来说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哈。 对，但今天呢我们的 Listen to One 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跟最近的这个情况包括大家关心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不算是一首新歌，之前我们放过，因为这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然后菲尔所创作的，叫做相信希望、也是纪录片复工的主题曲。 是， 那么大家在面对疫情这个巨大的黑天鹅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包括心理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菲尔把这样的一种心绪写到了歌曲当中、希望带给大家力量和希望。 对，而且呢他们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们在甚至聚会的时候呢邀请了百位粉丝共同为其中呢是献声了一部分和声，我来听听这首歌曲相信希望。 每条河流来自曲折方向，每条道路充满荆棘过往，让人脆弱却也让人成长，风雨洗去挫折的伤，没有寒暄才能体会真理，因为失去我们学会珍惜。 We have a dream Maybe we lose something 前方风景依然美丽。 So I believe 爱在希望里，明天新一页开启，写下音符停歇，勇气走出你心跳中懂生命，静静深吸，叫人改变命运，逆风飞行，从不轻言放弃，错心放离，因为有 you 要主动生命。 So I believe， 爱在希望里，明天新一页开启，写下音符题见勇气，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哎，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的这一位歌手呢，我是越来越喜欢他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创作能力确实非常强。他每次的歌词写的呀是百转千回，而且把女性的这种 girls power 写得非常到位哈。 是这次早安热流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 Night One。 哎 ，Night One。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总是特别刚。 对。 这次也是在新歌，然后直接用歌名，算是对这段时间引起一些争议的一个回击吧。对， 没错。 然后他叫做完美角色。 但你知道他最逗的是最刚的是在哪里吗？平常比如说郭鹏 featuring 静瑜， 对， 就是咱俩一起合作，他乃万 featuring 乃万，那就 我和我自己， 对，我和我自己。 其实他指的这个我和我自己的另一个他，指的就是一个完美的设定，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说身为公众人物，身为大家喜爱的歌手，你就应该是完美的，你不能说错话，不能做错事，甚至说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和做错情况之下，也会被别人误解和解读。 对，他自己说呢，我无法完美，我们都无法完美，所以呢，不如努力正视和接纳每一个自己。哎，这段话都说得非常好，来听一下他今天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听的。好像整个的这种旋律型跟另外一首歌曲有点像，但是它的这种 words 包括 flow 的处理是非常非常有乃万自己的特色的。完美角色来自于乃万。 他是天生丽质的主角，那未来消遣从来不会被目光忽略，俯瞰着西北锋利的指尖，瞄准了时光，冷冽的视线，眼眸湿润的痴狂，亲密的魔化怎能让他轻易搁浅，钻石的光芒折射出的侧脸，只要是痛了很难，他都想要尝个鲜，不怕疼也不怕失去，还有什么得不到，不过人间疾苦他都已经尝个遍，抬头望着天，反正偏是他被选择，不去试着人间烟火，不用再去经历任何颠簸，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话里的寄托，我想打张秋千也要怎么不被厌弃，他教我收集眼泪， 再把自己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我的痛苦就要被他收人，羡慕他从不会被人否认，月光过渡海洋和星海，他有太多秘密，我想探个明白，悄悄在背后吻了我一口，我想漂浮着看自己的以后，空白的依旧，他是个完美角色，弥补一切不完美的巧合，世界不堪的骄横，爱一诞生就快夭折，他是个完美角色，救赎一切不完美的巧合，我拼命地向他跑着，他突然回头对我笑了，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 新鲜的地儿，所有人一起过上结束的每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I might lose my mind, waking when the sun's down, riding all these highs, waiting for the calm down. Walk these streets with me, I'm doing decently, just glad that I can breathe, yeah. 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On your own.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Can you come through? Staring at the ceiling, wishing for the sky. I don't know what I'm feeling. Maybe I'm just needing someone to pass the time. 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l right. 比的这个温柔和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 Jeremy Zucker 以及 B Miller 带来的 Come Through 啊。好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意难平当中。就听到情歌的时候呢，你觉得会陷入到爱情当中，但是抽离出来再看看你旁边的剧，哎呀，意难平。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影视剧当中还有文艺作品当中，你感受到的那些意难平， 是 两个人最后没有在一起啊，迅速的领了盒饭啊，包括剧情的走向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对对对对对，是，你看，包括呢，真的有人在现实当中也有很多意难平的部分，比如说子琪说到两位，一位就是张雨生，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也是准天王了哈；一位就是黄家驹，中国摇滚乐，其实真的在他那边达到了一个高峰的时间，但是他由于也是当时英年早逝嘛，对不对啊？都让大家觉得有点意难平的感觉啊。 还有，其实今天我们有关注到的奥运赛事，所以聊到了这个体育的方面。无名8059说，这个体育赛事当中的意难平，我要说 太多了。 99年女足世界杯的中国女足那场比赛，我们的姑娘们发挥的太完美了。 是， 我觉得他们比对手更配得上冠军。哎呀，这算是中国足球最接近世界冠军的一次了吧？太可惜了。 而且当时呢，我都记得当时的那批老队员孙雯啊。包括很多的队员当中都是这个脚法都特别好，意识也特别强。但是我当时就记得，当时男足就踢得比较臭嘛。但是你会发现， 你不用这么直接， 哎，说的就比较直接一点。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在赛场当中还是能够挣到很多钱。但是后来看女足当时的训练条件，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意难平的地方哈。 你看聊到意难平，滔滔不绝，一个人讲了一分半， 也不至于，不至于。好了好了，那大家继续来让意难平飞一会儿，那继续告诉我们你们的意难平。 平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可能有些小伙伴们有点缺综艺了哈。最近呢，爱奇艺自制的舞蹈生存竞技真人秀《舞蹈生》即将上线了。您看前面这个定语，舞蹈生存竞技真人秀啊。 啊，那可能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模式的选秀吧，就是有舞蹈技能的这些小朋友们在汇聚到一起，而且正式官宣了首位导师，就是佟丽娅。对，丫丫就是很会跳，大家知道之前还在国家大剧院有自己的，就是演了一部舞剧 啊，这么厉害。 是的，所以这个节目的形式呢，也是通过海选的方式来召集舞蹈专业的高校生，舞团群体成为选手之后呢，他们需要进行为期100天的训练，还有之后的舞台竞演。 100天啊。 对，虽然之前也有过类似这种就是类别的一个竞演的节目吧，但是这次舞蹈生的范围将更加的广泛，同时也更加真实的让观众们了解到这种舞蹈的从小进行训练的他们的特长生们他们背后的真实生活。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背后的这些伤痛都展示给大家。 是一说到这个舞蹈呢，我就想到了小的时候这种压筋下腰。 你有吗？ 你知道当年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哦， 就是当我胖之前，后来胖之后呢，这个腰这部分就不怎么柔软了。 我小的时候 现在腿还可以， 就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就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说：“你看我会横叉。”就是一般人只能竖叉嘛，我会横叉。 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心态跟去年湖南那个考生飞出来第一名， 对，一字马。 后来别人就说，其他人都在想着这个怎么考试，只有他一个人飞奔出来。但我觉得也算是人生一种经历， 开心。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旧行李》。 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回头看还是看到同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躲过落下的泪，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Cause I've been your baby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一个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I still know I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就算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I'd still be loving you。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Cause I've been your baby 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一个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 I still know I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就算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I'd still be loving you， still be loving you， 像固执的小孩不愿扔掉的I still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的歌曲当中有很多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但这首歌曲是我的心头好之一啊，来自于蔡健雅的《旧行李》，就感觉有种淡淡的哀愁，但同时呢又对未来的坚定的希望的感觉。 听着听着，我就想到了戴佩妮的《哎你的背》啊，不，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戴佩妮的怎样是吧？ 怎样？ 抓着大腿唱 啊！你的背包啊，好多这种故事，就有故事性、叙述性很强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述一些自己内心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意难平。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呼应起来，今天好多都是大家推荐的歌曲啊，包括跟话题契合起来会觉得特别的打到你，所以很多朋友在问说刚刚那首歌是哪首，日文歌是哪一首，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已经帮大家更新了。 对，那最后我想让静瑜来做一下一开始那个总结吧，如果我们意难平的话应该来怎么处理呢？ 应该去做梦。 哎，你好会说啊， 应该把自己化身为梦女， 哎， 帮他们续写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没错，就是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或者说就把这个意难平放在心里，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哈。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相信我，明天我能唱歌哦。 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声音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Hand in hand we stand,